还有热心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西三旗桥的辅路有一起事故，后车请小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还有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水的船歌唱得声悠悠，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 1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这悠扬的歌声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首歌的名字是《船歌》。 是的， 想必大家非常熟悉，只不过呢，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个人觉得比较好听，所以带给各位冬天这种低沉的声线能有这种温暖感。 是， 而且呢，我们找歌也特别费劲。第一要好听，这是最主要的。第二呢，一定要跟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有关系。 第三呢，一定让听众朋友脱口不出，说这什么歌来着？ 听着熟， 是的， 但又琢磨不出来啊。这首歌呢，这个请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位啊，就是摇着船就过来了。 我就担心，等到第三、第四时段，我们另外的嘉宾来，你要放哪首歌？恭喜发财是吗？ 那倒也合适，感觉过年的感觉啊。 是的， 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第一时段的嘉宾，出城网创始人，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波波哥，欢迎波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波。 这个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滑雪和温泉。 是的， 这冬天了吗？ 真的是好时候。就是我东北的朋友，就是黑龙江那边朋友，他们说去那边采访。后来我还说呢，我说你去黑龙江哪儿采访，他说就他们应该是更往北边，你知道那边已经零下多少度了？ 应该是在再往北边的话，应该是到零下28到28度左右。 他说就这几天啊，因为他们在那边采访，零下37度，说哎呀，给他们冻成狗了。 这时候已经零下30多度了。 当然了，而且现在在很多地方啊，当然不光是黑吉辽地区啊，很多，你比如说像敦煌地区，下雪了。 还有好多地方也是，包括一些，包括新疆的好多一些部分的区域啊， 是， 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雪还比较厚，还比较大。 给我羡慕的，因为朋友圈里他们都晒，比如说敦煌那边，哇，雪厚的感觉 哦， 因为那边上不是有沙漠吗？沙漠上一片白，哇，这真漂亮。 是离北京不远的地儿，比如河北的某些地儿和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下雪了。 对 啊， 就比如像河北的，你比如像在赤峰啊，或者在张家口呀，不是赤峰，就是在内蒙古的赤峰和河北交界的乌兰布通那边的草原上，包括张家口这一带的，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有过下雪了。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哈尔滨没下雪。 是，但是那边冷了。 对， 真冷。 对对对，确实是比较冷，属于干冷的，也没有下雪。 这个时候了，是不是北京周边的很多滑雪场都开了？ 现在是有一大部分都已经开始正常试运营，包括甚至说在明天，在今天也有试运营开始的。就是说比如像在我们比较近的啊，就是离我们市区比较近的一个昌平的军都山。这个滑雪场应该是就是这一两天吧，不是今天，就是 对，离13陵水库好近。 对对对，它比较方便。然后它最主要的有一个核心的，它是离这个小汤山的这一片温泉比较近。所以说，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问过我，又想要滑雪，还想要泡温泉。我说是这样子的，咱们北京的这个温泉，它这个稍微离这个滑雪场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区域啊，它是在温泉就是现在这两年当中呢，就把这个温泉建在这个滑雪上了。还有一些属于这种玩雪的，不是滑雪的地方是有温泉的。所以说是这个就是基本上看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又要想滑雪又要泡温泉的话，我说比较近的你可以选择去军都山，对吧？你还可以去选择，就是温泉的话，昌平它小汤山那一带几乎全都是这个温泉带吧。你不管说大型的度假村，还包括一些私汤会所，还有包括一些就是适合就是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对吧？我觉得是这一带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有温泉有滑雪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地方吧，比如像八达岭啊，附近也有什么八达岭的温泉，对吧？还有包括在这个像很多的一些朋友之前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到张家口泡温泉，我说是这个张家口泡温泉这个距离战线可能需要拉个1.5小时车程吧。 但是不是说那边的滑雪场还是不错的？ 滑雪场是一定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用顾虑，也不要有任何质疑的，对吧？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这个一个冬奥会的一个基地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从滑雪的，不管从雪质还是包括它就是整个的条件配套设施来说，酒店的配套设施来说都是没有温泉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温泉就是主要是崇礼那一带它没有什么温泉，你知道吧？就是不属于温泉带。但是距离它比较近的，因为从延庆到张家口的，它这个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条这个高速。啊，还要直接打通啊，从这个就是从这个延庆的到直接到张家口，可能大概的这个路程时间，到崇礼滑雪场那边啊，可能就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这就比较方便了，对吧？但是可能就是应该是在今年年底的话，然后就会彻底，或者说明年年初吧啊，这个我也不好估算，但是差不多就会通车，对吧？那么那样子的话，大家去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了。但是牵扯温泉的话，其实这一条线上来说，你不管说从北京出发，你到了就是一般好多人会，怀来是一个有温泉的地方，赤城是一个有温泉的地方，但赤城又拐了弯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在靠近这个离宣化也不是特别远的，对吧？有一个三马房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就是几万平米的一个温泉。 几万平米？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几万平米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大吧，但至少说是泡池是至少是好几十个，知道吧？就是七八十个泡池，这个是肯定是有的，对吧？因为在北京，在市区，咱们这样的地方，可能说是你，比如像有大规模的，像是几万平米的这种，可能确实是不太现实，对吧？除非是大型的，就是像以前最早些的哪一些，对吧？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九华啦，或者什么龙脉啦这些地方，它的整个平米数就占地的面积是比较大一些。剩下的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他的比较明确，他泡温泉，对吧？一个是他会选择，我要么是带着我们家孩子，我们一家人去。我包上一个小院，对吧？或者说我需要一个独立泡池，对吧？就是这种的，就是或者我需要不同种风格，有人喜欢什么日本风格的，或者一些这个欧式风格的，对吧？就是 需求不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那个年轻的那个 情侣， 哎，对， 哎， 人可能就希望要一个私密的， 私密性更强一些的。 你不能说是一个公开的，大家都在里头聊着天泡着 也行。 啊，对，可以啊。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带孩子的，那带孩子可能就是得有一个戏水乐园。 对， 对， 就是这个就是需求又高了。 是的， 对， 是的，是的。 你如果说你一家人你去带着孩子他是一个独立泡池的话，一般一个就是比较私密性比较强的话，他可能他的面积更小一些，对吧？可能就是一个小院，这个小院里面他的很多设施就不一定说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对吧？但是肯定比较是适合于情侣的去走。比如像在我们昌平这一带有一些，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比如像什么， 哎，这是适合情侣的还是 适合情侣的？ 好的， 对吧？因为这种也就是适合情侣的，也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对吧？也适合大众的，对吧？啊，但是相对来说是可能消费是略微高一些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昌平这一带是有什么一泉会所的，对吧？这个相对来说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以前我也推荐过。然后再一个比如说像那个悬崖小庄，啊，也是属于这种这个私汤的。再加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既是也有私汤，也适合情侣，也适合这个带孩子去玩的。啊，就是说。他从滑雪方面来说，还有滑雪的，对吧？就是说他从滑雪方面来说，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是至少戏雪乐园是存在的，啊，从温泉角度来说，他虽然不能说是他的泡池比别人好多少，对吧？但是他的独立泡池也有很多。从他的整个四合院的角度来说，他还有好多这种小独立的这种别墅，所以说这是属于一种比较综合性的啊，也就是这个昌平的这个镜之湖。啊，镜之湖的这个温泉度假村，它是具备这样的功能，对吧？当然，就说是，这是说我只是列举了咱们昌平这一带的，这就是推荐了几个这种这个私汤。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大型、大规模的，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但是，我觉得距离君都山比较方便的有一个，我要推荐一下，对吧？就是那个凤山的这个温泉啊，凤山的温泉度假村。第一个，它的消费标准呢，我觉得是适中。啊，不高也不低。第二一个呢，它的整个泡池也非常多。第三个，它所具备的这个，就是里边所具备的这个玩的、娱乐的，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因为我之前有好多朋友，他们是一到开年会要找这种地方，会找到会直接问我们。我说哦，大体上你要是又想要这样，又想要滑雪，又想泡温泉，滑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包括夜场也都存在的。那么也就是昌平的这个君都山和它的凤山温泉这样搭配起来比较。 比较合理啊，两天一天泡，一天滑雪，一天泡温泉嘛，啊，这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搭配办法啊。当然，这些地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适合于这个，就是说是，基本上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在北京在北部这个区域，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其他地方不是没有温泉，温泉也很多，包括天津也有，对吧？包括这个在我们河北整个一部分的区域当中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温泉，对吧？就比如在承德那一带的温泉，对吧？它有一个凤水湾温泉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靠近塞罕坝了。这一般情况是大家玩雪回来了， 嗯， 啊，会在那边去泡泡，对对对对对， 可以， 对对对对，没错。 好， 嗯， 冬天呀、啊，可玩的东西不多，一般都是猫冬， 就是 对吧？就 室内活动， 对，就在家待着、嗯、啊。其实能玩的也就这么两项了，你景没法看了。但是这两项我觉得还挺健康的。第一，泡温泉舒筋活络， 是 对不对？ 嗯， 因为滑雪更不用说了。有人说滑雪就是滑完就上瘾， 对， 上瘾， 还有一定的风险存在，还有很多人 这么说，哎、对，就又刺激啊、又好玩， 对， 哎，所以 想。我们节目组里头， 嗯， 就高磊滑的最好， 嗯， 对，我们虽然都参与过， 那高磊人家就是从那个高级道上往下下了， 对呀、 啊， 那他、 啊、那就是很，那就是确实是很好了， 所以后来骨折了嘛， 对，这个咱把后边这节去掉行吗？ 自打他骨折了，我跟小胖就再也不敢参与了。哎呀， 人家是从高级道上下来嘛， 是是是， 对吧？如果说是换我去从高级道上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估计比人家差不了多少，你知道吧？也是也完全，但是高级道，说实在话呢啊，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滑雪场，但是我从来不上去。这个上不上去，我觉得好像。这个说我有恐高吗？其实我没有恐高，但是穿着那个雪板就有恐高了。 你可能觉得太刺激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心里边就是没谱，而且是根本不敢上去，就不要提上个中级道就行了。 就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张波啊、嗯、 啊， 就是只要超刺激的，他一律都不参与。 嗯 啊， 对， 你比如说潜泳， 嗯，对 啊。从来不参与， 这都算超刺激了、啊 哎、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哦、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就是那种旋转啊什么的、 哦、 不行这个、 哦、 这个一定不能参与， 嗯 啊，然后就自己只要不能控制自己的， 明白明白， 都不参与， 明白明白， 嗯， 波哥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男人， 这个是不是说责任不责任，主要是自己心里没谱，知道吧？然后真的是，就是说，咱说的滑雪，我还是我也是从中级道上下来之后，真的漂漂亮亮的直接上网了， 上网了，就是你知道那些倒捕鸟类的那些粘网，它就上网 了、哦，对对对，然后我直接就上去了，就是 那你还算幸运的， 下来的时候速度哎非常漂亮，还。完全就是说是很多一些我觉得高手都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动作我都做出来了，就来了一个空翻， 哎呦停不住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个缓坡、 哦、 一冲然后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了就翻过去了、 哦、 然后直接一下就飞到网上去了，这个是从中级道上下来的一个我的一个结果， 哎， 然后他再也不参与了， 对对对对， 要不说这两项运动有魅力呢，啊，就是他也没有什么门槛， 对 啊， 对，就是 对， 就是门槛是绝对是没有的， 没有门槛， 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参与。 像波哥这种呢，就是建议这是反面教材啊，压根儿不会啊、 嗯， 但是上去蹭直接到中级道了。 嗯，对。 且说波哥去呢，可能是踩点儿，相对人不多，没有给别人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一般人家都会躲着我走，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道上是躲着我走的。 哎、又来了一遍。 有的躲不开呢，你真的就撞上了，这一撞很严重的。 对， 啊、 对这个确实很严重，就是。 你想，磊子他之所以骨折了，主要是撞的，他不是自己滑自己摔的。 就比如他碰见我这样的，肯定也是一样嘛。 是的，是的， 对吧？那就是躲都不，我也不知道我会翻一个出去啊。 嗯， 对吧？ 对，所以滑雪还是要小心。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泡温泉那就不用说了，对吧？ 对， 老少皆宜， 对 啊， 对， 都可以 啊、 嗯。只不过就泡的时间您稍微掌握一下。最关键，我觉得这俩结合在一块儿特别好。 就是说，大家我其实更喜欢就是大家比较找适合于自己的，比如休闲类型的， 对 吧？对， 一定。 就比如说是哎，我一家我带着老人带着孩子，老人泡泡温泉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对吧？ 嗯、 那么小朋友呢，他说实在话了，就是玩水。 嗯， 对， 他泡不泡温泉的这个、 不重要。 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他也不能长时间的在那种高温下去，高温的水里边去泡，对吧？基本上说是泡一泡，然后出来溜一溜。他本身这个

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活泼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您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情况吧。 嗯，这个未来三天啊，这个冷空气对北京会造成持续性的影响，这个气温啊会继续的走低。像明天早晨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要降到-9度到-10度了，而且呢，明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还会伴有3-4级的偏北风，这个气温呢在-8度左右，这个风寒效应明显啊，感觉会非常的寒冷，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保暖。那是明天白天的这个气温呢，和今天比还会走低啊，应该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4到-5度。啊，所以这个冷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明显。 嗯， 这个双休日呢，有个好消息，就是没有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风力会明显的减小了，一般也就2-3级。不过这个气温啊还是不是太高，周六目前预报是-3度，周日呢在-1度，可以说是冷如三九了。所以咱们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30啊已经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就是提醒大家未来几天要注意啊，这个防寒保暖。 好 的。那么，哎，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那我插一问题啊，就是现在这温度这么低，这一次的这个冷空气又来得这么猛，会不会给北京带来第一场初雪呢？ 不会。 哦，还是没雪。 对对，因为这冷空气来了，它本身实际上必须你得有暖湿气流配合， 明白， 它才能出现降雪。像咱北京就是持续性这种偏北风带来的就是空气的干燥。 因为 咱们还升级发布了这个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信号了呢，所以大家还应该是空气干燥要注意防火，这才是真的呢。那么这次冷空气呢如果南下影响啊，就是明后两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江苏和安徽等地啊恐怕会出现降雪天气，这对道路交通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要旅游外出啊要特别的注意防范了。 得嘞，好像跟去年差不多哈。 对，今年反正现在目前来个未来一段时间10天到半个月之内不会有降雪。 行嘞，谢谢您的提示和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明天再见。 明天见。 哎，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的高速公路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啊。先来看一下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上青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望京桥的出京，机场高速机场华一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二环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天宫院到双元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要提醒各位注意东六环北窑上桥以北北向南有一起事故，队已经排过了李天桥啊。再跟您说一下，东六环北窑上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李天桥。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西路啊西段出城方向，朝阳北路青年路以西的出城方向，工体北路进出京双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国门桥的进城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聊的是滑雪和温泉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哥。但是在这个波哥给我们介绍之前，东西南北介绍之前啊，我们先发点奖。 对， 好啊， 好 啊。 不过再次重申啊，就是想得到这份奖，第一，您得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这是第一步啊。您别说，好的，我已经看见他了 啊， 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您得先点击关注。 是的 啊，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因为我们一会儿呢要送出派发的啊30份，所以一定是先到先得的，看大家谁手快。而且真的送出的价值168元的这个大礼包，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些至少在现在都是虚用的。 好多人家里边都必备 啊，对对 对， 每天不吃还难受， 真的 真的，尤其是好多健身人群，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比如说像 VC 系列的这个，我也吃，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牌子大家也熟悉，养生堂的， 哎 啊，今天要送的就是养生堂的价值， 不是化妆品吧？ 啊，不是，就是那个 啊，好的， 红叶樱桃的，大家经常看那个， 好的 啊， 大家认真听啊，认真听啊， 是啊，我说的呢，除了咱们要送，还有最近一段养生堂推出的一些活动要跟您说一说啊。如果您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就可以参与45天不感冒挑战赛活动，还挺有意思。购买之日起，如果您保证45天之内不感冒， 不许作假啊。 啊，就算挑战成功，若您没感冒啊，然后您凭借着这个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这种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领取免费的啊，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30粒一瓶。这 V30粒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很熟悉。购买之日起45天，如果您感冒了，这就是挑战失败啊。但是失败也有奖啊，消费者您凭借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加上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90粒一瓶。 嗯，一个是 VC30，一个是 VC90。 这到底是想让我感冒还是不想让我感冒啊？我挑战失败了，怎么送的还多呢？ 那就代表，哎呀，你的身子骨不太行啊，你多来点，哎，是是是， 啊，明白，倒是挺贴心啊。所以这个兑奖的时间是12月15号到1月15号。 哎，好，一定要记住啊！第一，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啊，参与互动，我们一共会免费派发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 是的， 真的还是不错的。 对。大家发这些内容啊，第一，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这样我们能联络到您，看给您怎么发奖品。还有呢，就是您发几个字儿，我要大礼包，哎，我要健康， 对 啊，都可以啊。总之是那种积极向上，一看就是，哎呦，您缺好多 VC， 哎，我们送给您补一补，就这种感觉的都可以。但是记住两个必要的因素，就是您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手机号码，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就可以了。 哎， 嗯， 希望，哎呀，大家踊跃， 希望大家踊跃感冒。 对， 开个玩笑，保重身体啊！ 我就怕一会儿有人，这除了发了真实姓名和电话以外，后面还写着选我，选我，选我。 只要前30位也都给您啊！ 是是是，加油啊，嗯、加油！ 好，来吧，接下来我们这个运动运动，泡温泉呀、啊，这个滑雪呀、啊，也都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事儿。 这样，小胖，你先选一个方向， 我先南边呗，我住南边， 南边。 那个 别说特别多啊，就捡你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哦。 其实在南边来说，比较靠得近的啊，比如丰台这一带来说啊，算是西南方向了哈。 真近，都还没到我家。 对对对对对，泡温泉的话你去南宫。 这我泡温泉等于进城啊。 你是踩着边踩着边、 哦、 对，这没有办法，所以说这就是比较近嘛啊、 哦、 就是南宫它非常适合于就是整个家庭带着孩子， 嗯， 因为它的主题很明确的， 嗯， 对吧，有一些什么亲子主题的在里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于整个家庭。当然它还有一些别墅区， 嗯 啊，整个这个别墅区也是比较适合于就是说这个情侣的，对吧，我单独我一家人，对吧，我选择这样一套别墅， 嗯 啊，就是各种风格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哈，根据不同的风格然后去定，这是离得比较近的。当然稍微远一点点的话也是有，比如在房山啊，房山就属于西边西南方向了、 哦、 对吧，房山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云居滑雪场， 对 啊，云居寺那边啊，当然还有一个云居寺，它除了有滑雪场之外，它现在它里边有一个私汤温泉啊、 哦、就在滑雪场里边、啊、 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私汤温泉、 嗯、 啊，就是当然说是如果说是跟一些跟南宫的整个条件比起来，肯定说它没有南宫条件那么好，对吧，但是至少来说它是集滑雪和温泉是于一体的，而且是这么多年以来号称为无风滑雪场啊，对， 无风哦， 对对对对， 就是风再大刮不到呢， 室内的 啊，嗨， 这不是室内的 啊，那怎么没风呢、 那个就是说 靠谱他 一直以来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风，就是说他可能是属于阳坡，就是半阳坡状态、 哦、对 对 对对，就是相当于他那个坡把风挡上了、哦、 对对对， 天然避风场，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是南坡他有的话、啊、举个例子我再说吧，你像在这个延庆的这个石金龙滑雪场、 嗯、 它也属于一个阳坡的滑雪场， 嗯， 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但是它的整个这边呢，延庆可能正好是这个风还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是 对吧，但是在房山云居寺这边它就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事情， 好 啊， 哎，南边这个还不错， 对，所以说我说是这个南边，一个是离它特别近的， 是 是 对吧，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就是这个稍微远一点的，有滑雪有这个温泉的，当然还可以再远一点啊、 嗯、 再远一点可能就到了河北了， 就是到了巴州了。 哦，巴州。 对，巴州那边呢也有一些这个。 那包括固安什么不也有吗？ 对对对 对，也都有嘛。就是比如说牛驼那一带也是有温泉，它本身也是在温泉带嘛。啊，而且巴州的什么就是相对比较好的什么什么玫瑰的这个意境玫瑰吧哈，就应该全名是叫意境玫瑰的这个温泉，它也是比较适合于就是整个一个家庭，但是它的整个价位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北京的便宜很多了。 嗯， 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们再往南边扯远了一点啊。 来吧，那东边有吗？ 东边有啊。 啊，东边也有啊， 顺景啊，最近的那个。 对啊， 那不就在东边吗？不是温泉， 好温泉， 滑雪也没有问题啊。 乔波是在东边吗？哎，乔波是在西边， 他在顺义。 哦， 你看是这样的，东边我们可以走到东北部方向嘛，比如东北部或者平谷方向都有滑雪场的，平谷有渔阳嘛， 对 吧？ 对对 啊，莲花山。对吧，这都是在平谷近范围之内的。当然在平谷了这个泡温泉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挂甲峪它后边的有一块，就是挂甲峪新农村后边有一个这个温泉度假村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泡温泉的地方。当然在密云那一带了，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其实是这样的，密云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度假酒店和这个泡滑雪温泉的，对吧？就比如说是在这个密云的这个南山啊滑雪场，还包括云佛山滑雪场。最主要的，我其实在这边我能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是可能比较又适合于亲子，就是带着孩子啊，又能看自然山水的这个自然这个风景的这个一个酒店。当然这个酒店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说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因为它的整个不管从它的就是设计风格来说都是比较适合于带孩子的。就是在它密西路上有一个叫半山温泉的，就是在半山腰上建着的啊，然后有温泉啊，它的整个客房的露台就是基本上是每一间客房都有一个大露台，这个露台是完全可以整个看到整个一个外景的。然后最主要它的整个下面的设计的一些亲子的主题项目，啊，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在一块在那个地方去玩。 好，刘云无下说，我们去年一整个冬天，啊，就是冬天就是那个冷的时候吧，都在云居滑雪场。 嗯 啊，那看来，第一他很喜欢这项运动，第二人家觉得这滑雪场也还不错， 也可能离他比较方便，他 也是 一冬天都在那边嘛， 也是 对吧？ 你要说好，他比如说他住在西城，让他次次一整个冬天都奔延庆去，也够远的， 对，也是够远的， 是的，是的。 对， 另外呢，像王学平已经看到您发的信息了，但是是这样啊，就是您关注了我们之后，新来的朋友我们都会说感谢您关注了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对对 啊，但是人家就说怎么着我中奖了是吧， 那是客套话啊，客服给您回的。最关键您要发送您真实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加上什么我要大礼包啊，我又感冒了，我没感冒啊，什么什么的，发送这些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抽取30位啊。 是的是的是的， 特别同情一下李国公啊，他说了家里两个孩子都感冒了，大人也跟着感冒，特别需要 VC。 李征啊，186116啊，后边号咱就不念了啊，不太好。这个我们的编辑听一下啊，这位李国公同志啊，一定要送他一瓶 VC 啊，这是大礼包，一定送给他啊。 一瓶药可能不够使， 可能都不够使。您这样，现在赶紧去买完之后呢，拿那小票，您就说我挑战失败了，再领一个免费148的一个什么 V90的一个。 不过没关系啊，在此我们再重新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 好的好的。 消费者呢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即可参与45天不感冒挑战赛的这个活动，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不感冒，哎，您算成功了。消费者凭借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儿。啊， 哦，这是 VC 30粒一瓶、啊、 当然人后面得病的，所以就90粒了吗？ 我跟车一样、 啊、购买之日起45天内您感冒了，那代表挑战失败了、消费者呢凭借着医院开具的病例证明加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 哦，好的，兑奖日期大家要记住的，12月15号到1月15号啊。 是的， 这个我不希望大家都挑战失败啊， 哎， 都希望大家能挑战成功。所以呢，这个营养要到 要靠平时来不断的积累，哎，身体呢健康也是靠平时不断的锻炼 是 才慢慢积累起来的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送出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您只要发信息到我们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平台上，您的名字加上您的真实的电话啊，后面写什么都成啊。 哎，对对对对对，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我看好多朋友都来了，我估计那30份都发完了吧？ 啊，真的吗？ 我等等这个编辑的统计啊，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小呆说了说我要大礼包啊，家里边有小娃，每天我都得在服务窗口，我需要 VC。 哦，那你说悠悠说了啊，他说家里有两位老人还一小朋友呢，我需要 VC 需要 VC 需要 VC。 哎呦，还有李强也说了说我要啊，要你们单独送给我的不感冒 VC， 就要养生堂。是这样啊，就如果我们刚刚念的这些朋友们，您没在今天拿着这 VC， 不着急，明天我们还有，明天如果还没拿着也不着急，下周四五我们还有。 是的，就是我们送30份价值168元养生堂维生素的家庭大礼包的活动，还会有3次。 是是是，还会有3次，所以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哎，来来，我们接下来刚刚东边的说了吗？ 东边的说完了， 说到密云了都。 那顺着北边走吧， 可以啊， 好吧。 北边捡那稠的说啊，你别说那么多，因为北边的好多。 对，北边的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上半场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一个那个适合情侣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北边那里也有一些适合亲子的，比如像在顺义靠近这个就是靠近昌平这一带，对吧？它本身就是在温泉带上，花水湾温泉还有包括春晖园啊，这两个温泉呢，就是它第一个是一个是它本身是一个磁化水的，一个是花水湾的这边的，对吧？它是带有一定的功能性的吧。 对，春晖园好老牌了。 春晖园，但是它现在就是说它的更适合于亲子的，就是说它的整个里边的整个亲子设施做得很为配套非常的完整啊，而且就是整个规模也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说是就是能够推荐他们家，这算是其中之一块。 好， 然后往北边然后再去捋的话，其实我最早先的时候上半场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君都山了，对吧？再往北就到延庆啊和怀来到张家口啊，整个这一条线上的。但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是再往北边去走一些的话，远一点的地方，其实我有一个推荐滑雪的地方啊，人不是特别的多，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而且它旁边还有5星级的酒店啊，就是在承德还不到赤峰，就是刚刚过了承德的境内，刚过了承德境，然后到那有一个美林谷的滑雪场，这个应该也算是曾经做过一个赛事的一个地方啊，应该是世界锦标赛吧，算是。 反正就是只要 对对对对， 做过赛事的，肯定它环境应该很好。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就是大家能够去滑雪去玩的地方、啊。 好，来啊，我们再预告一下，因为 又有好事了。 有。我们下一节的时候，为什么跟小胖说我们啊一个晚高峰的节目，我们要大礼送不断。我们下一节很有可能小胖放出的歌曲就是那个 祝你那 恭喜你 啊，对对对对， 哦，现在已经说出来啊， 是是， 对对， 很有可能放这样的歌曲啊，当然也有可能放别的，因为我们下一节请来的朋友都是来自建行的朋友， 对， 而且建行现在也是有优惠活动的， 对， 满30返60。我相信建行的朋友肯定水都呛了， 说不定更多呢啊！那他们推了一个龙支付， 哎， 就是支付更方便了，就是您绑定建行卡，在好多好多地方都可以享受特别多的优惠， 就是意思说消费30，然后给60。 得听他们 具体方式一会儿再说啊。 对对对， 有可能回报更多。 是的， 而且呢，我们还派出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记者，我们的涛涛啊，孙涛，现在就在一个超市里边。 对， 就在体验龙支付支付， 没在台附近的这个超市。后来我问他，我说兄弟，你现在哪儿呢？哥，我现在在海淀呢，特别好， 联想桥那边， 是 跑得比较远了。这下 对对对对对啊，去那边第一呢，体验一下这龙支付怎么支付；第二呢，也看看使用龙支付来支付的朋友们，啊，这跟绕口令似的，到底支付的顺利不顺利？对不对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啊，所以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剩1分18秒的时间。最后那个波哥给我们推荐一个你最推荐的一个组合产品，如何？我们不是说建行的产品，一会儿这个先不说，滑雪和温泉的一个组合产品。 其实滑雪和温泉的时候，我刚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就那个 对 君都山的，那个， 君都山加这个昌平小昌山温泉带里边随便选一个， 嗯， 只要是你觉得适合你的，因为那一带温泉太多了， 嗯， 对吧？我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对吧？这是一款产品的一个搭配， 好，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方式方法。 嗯， 另外一种呢，我还能够去选择，就说是比较搭配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我说是云居，对吧？啊，云居加上它温泉是离得比较方便，比较近， 嗯， 对吧？而且性价比也不，它不是特别贵，比张家口那边至少要便宜很多了。 嗯， 对， 好吧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来的时候呢，多多运动，千万别感冒啊。有的时候感冒您吃药都没用啊， 是， 就是千万别感冒，多多运动的同时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向波哥学习，好不好？ 嗯， 温泉可以没事多泡一泡。 对，这个滑雪。 滑雪千万不要向他学， 对对对， 好吧， 他飞得高， 最主要滑雪如果真不会的话， 放一首我要飞得更高是吗？ 对对， 得嘞，咱们先进广告，感谢波哥，下次再聊啊， 好，再见。 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随着2019年即将到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与大家见面了。该套纪念钞作为首枚猪年纪念钞，具有很好的收藏价值，因以喜庆的红色为主色调，又被称为贺岁纪念钞。除此之外，还是与尾数相同的两张对钞形式发行，不仅难得一见，更是有着好事成双的美好寓意。刚一发行就备受关注，除了收藏之外，众多消费者也将其作为礼物馈赠亲朋，作为压岁钱祝福孩子。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发售中，发售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9，400-919-9969。因发售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中心电话是400-919-9969，400-919-9969。收藏需谨慎。

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后车请注意了，在东北二环的转弯的那个地儿，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啊，后车需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姚洼湖桥到四元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钱般恋爱，每次都是 终于唱到了重点了，是不是？ 好意思吗？我们建行的朋友在这儿，你放 不是大张伟，就是啰里啪嗦的 啊啊啊， 前面说的都不是啊，最关键就是洗刷刷洗刷刷， 对， 开心的刷刷刷。 哦，对对对对对。 不过前面、前面也算有点吧，比如说到了年底了， 嗯 啊，大家这是吧？花了不少钱了。 好， 当然也有可能是赚了不少钱了。 哎，是的， 对。 但是我们建行的朋友在做，我们在介绍他们之前，我们还要说说关于金子的事儿。 什么金子？ 哎，我们不装修了，金子 我终于买房结束了， 哎、 是吧？好， 一入冬 啊， 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 哎呦， 你想挂历都最后一篇了， 还真是。 又要想给亲戚朋友买点什么新年礼物了 啊？什么呀？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建行金。 哎呦，建行金好啊，听着就喜庆。 那是建行金啊，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的产品和纪念金类的产品。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你懂的啊？ 哦。 投资嘛， 对对对， 金条呢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谁家还不？我们家还真没几根金条， 有些人有好几根啊。 哎，他说建行金呐、啊，投资金条啊，有浇铸类的金条、 哦、 梯形金条、 哦、 啊，反正就好多品种吧。 哦， 重量规格也是挺齐全的。建行金纪念金类的产品，最有特点的就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 哦、 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啊，收藏啊，馈赠啊，好。 哎呦，这送亲的朋友多合适，谁不喜欢那沉甸甸的金子呀，是吧、 就是、 设计又巧妙，必须得买。 那你知道明年的那是？ 明年猪年呢？ 对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好嘞好嘞啊，好，金子先放一放啊，这个拿买咱们建行金能用龙支付直接刷着买吗？来，我们先请出两位嘉宾来啊，问题先抛出去，先把两位请出来啊。 是的， 一位是建行北京市分行客户拓展科的副科长厉爱科，欢迎爱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欢迎欢迎。 还有一位呢，是建行北京市分行客户拓展科个人业务客户经理高庆涛，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哎，能不能先问问二位，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客户拓展科的，那咱们这个科室主要是拓展哪些方面？ 就比如说拓展的是商家那部分，还是拓展的我们这些使用的这些人？ 我们主要面向的是个人客户的拓展啊，最开始的时候面对的是中高端的这种客户，但是随着咱们这个很多活动的不断的这种普及，我们现在已经把这种范围面向的是全部的这种大众类的客户。 哦，特别好，特别好。来，那能不能首先，我不知道二位谁可以来说，因为咱们都是在这个同一个部门里，能不能简单的先说说这个龙之赋什么意思？ 那由我来说说。 可以 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来，您对着话筒。 好， 对对对，正对着话筒啊。 正对着。 好的。 好，您可以稍微挪。对， 好 的， 可以了。 建行龙之赋呢，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号正式推出的，它是融合手机移动端 NFC 功能、二维码以及这个人脸识别的各项技术，涵盖线上及线下全场景的支付产品组合。简单的说吧，就是建行推出的具备二维码支付和无卡取现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统一支付品牌。今年的十一月九号呢，是建行龙之赋刚刚度过两周年的生日。经过仅仅两周年的这个营销拓展呢，建行现在全国范围内签约龙之赋个人客户已迅速突破8000万户，所以它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的迅猛。 嗯，这个是个人客户， 对， 超过了这个数是吧？ 对，签约个人客户。 小胖，这个龙之赋的这种方式你听明白了吗？ 我大致明白了。其实现在这种用手机直接支付啊，大家也倒是不是说特别陌生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生活当中可能用的非常多。龙之赋我想啊，以我来想啊，我目前还没有用到。 就是他如果说错了的话， 对， 您纠正、啊、 您及时纠正啊。比如说咱们先下一个 APP， 比如说咱们建行的 APP 也好啊，或者可能龙之赋自己有一个自己的 APP， 您下来之后呢，里边呢界面比如说有扫一扫啊，包括还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包括还有人脸识别直接就刷卡过去了，您就不用再输密码了、还有您刚刚说的那个不需要什么密码取现还是什么， 对， 就可以直接我提取现金啊什么，拿这个直接一照什么一扫二维码直接也就现金出来了、大概是这意思是吧？ 对，就是我在这里呢想具体说一下这个龙之赋的这个八大功能。 好， 刚刚推出这个初期的时候有八大功能。 好， 分别是建行钱包、全卡付、建行二维码、龙卡云闪付、随心取、好友付款、 AA 收款、龙商户，这八大功能刚推出的时候，实际上这里边很多功能呢跟那个现在很多的那个二维码支付其实是相同的，比如说那个 AA 收款呀、好友付款呀，包括二维码支付也有一些我们的特色。我在这里呢大概其说一下。 得嘞。 建行钱包呢实际上就跟那个类似于这个微信钱包是差不多的，就是用户注册成为这个龙之赋用户以后，会自动生成一个这个建行钱包，它具备这个消费、收款、充值、提现、转账等功能。二维码呢也很简单，有这个支持，有这个付款码、收款码。但是它有一个二维码取款的功能。一会儿在后边会其他的功能会具体说一下。全卡付，意思是龙之赋不光虽然是建行推出龙之赋，但是不光绑建行卡，而且还可以绑其他商业银行的一类的借贷记卡，最多可以绑10张的这个信用卡。这个龙卡云闪付在这里我想就是稍微多说一点，是用户通过龙之赋页面中云闪付功能直接调用手机上的具有 Apple Pay、 华为 Pay、 小米 Pay、 三星 Pay， 实际上就是一个华为 Pay 的手机跟安卓 Pay 的手机。 那其实这么多Pay其实基本上都全覆盖了。 对，全覆盖了。其实在这些Pay上就是调用这个云闪付功能以后，会绑定建行卡体验最便捷的这个手机支付。我这点想举一个这个案例，在我认为啊，现在这种Pay的这个手机是最好的一种这个线下的支付方式，因为它是高端手机嘛。怎么运用这种Pay？就是说我各种Pay绑定建行卡以后，实际上就是说我通过指纹调出这个银行卡，直接调出这张卡，然后我可以在它的那个 POS 机上飞机支付就完了。然后它上面现在还可以生成一个这个建行的这个二维码，这个银联的建行二维码。如果你那个机器不支持这个飞机，你可以直接拿扫描枪扫我。所以因为现在的主流的这些这个二维码这个支付呢，你都得先点开这个 APP， 然后调出收付款，然后再输入密码或者说指纹，有很多步操作。带Pay类手机的直接一个指纹点开账户出来，啪直接扫，非常方便。 用的最多可能比如说坐地铁呀、 拿手机直接刷， 地铁其实跟这个很类似了， 很类似。地铁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说这个手机拿出来以后你根本就不用管它，只要打开这个 NFC 功能以后，直接黑屏状态下直接贴一下那个机器一碰就过去了。 是 是的， 在我看来是最好的一种支付方式。当然这个对手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你得具备这种配的功能， 是的， 才能出现。但是呢就是说， 所以不好意思，就跟我爸似的，我爸说，哎，快给我手机里下一个。我说爸不好意思，你那只能发短信，这还真不太行。 我在这里再就是说帮您父亲就是说出一个别的方案， 哎， 就是说如果他的手机一旦不带配了，但是他带 NFC 功能的话，他没有配功能，但是有 NFC 可以下载一下，通过这个龙支付里边这个产品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随心用软件，芯是芯片的芯，下载完了以后仍然可以就是说绑定建行卡，实现跟配了一样的非接这种支付。 哦， 但是这就是这类手机相对也是高端的， 明白了， 高端的也得带 NFC 功能。 好，来，刚才听的这些我大概已经明白了，而且相当的方便和简洁。 对， 很多的朋友肯定觉得，哎呀，我好像没听明白，没关系，实际上您只要尝试一次，哦，这就一目了然了，这是一个。但是呢，我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第一，咱们绑定的这个卡必须得是信用卡吗？还是说不？ 信用卡、借记卡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就只要是咱们建行的卡就可以用。 对。因为通过龙支付里边它直接调出来，你就直接可以绑建行卡。 好好，那明白，就是不仅仅是信用卡， 没错 啊，借记卡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安全吗？ 因为这是跟各大这个手机厂商一块联合开发这个产品，所以安全性它是通过配类的这个技术，是通过一个安全加密芯片来实现的，所以安全性是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明白。那就可以了。 好，既方便又安全，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因为你想，你都不用带着这张卡， 对， 实际上因为它捆绑到手机上了，你就带着手机就可以。 没错。 对，最开始用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还说：“哟，你买了新卡包。”我说：“怎么了？您过地铁的时候你就直接拿手机拍。”我说：“这人家都好早就配了，好不好？”啊，这个哎，除了安全，除了方便，最关键还是因为马上又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小购物节似的啊，12月12号，咱们这个龙支付有没有什么活动啊？艾科来跟我们说说呗。 就 比如说跟，就咱先说一个，因为我们的记者现在就在现场， 对对 对， 他就在物美呢。咱跟物美有什么活动？您大致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现在是那个从那个12月18号到12月12号。啊，我们这个是跟物美搞了一个双十二的这么一个购物满减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 是吗？ 快快， 当然没有您说的那个刷三十， 花三十返 六 十， 对，是没有这个活动的。 那有多少？咱们说， 我们这个活动是这样，就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如果您使用这个龙支付去这个消费结算的话， 就是咱们只是拿物美当成一个例子来说， 对， 对吧？其实咱们合作的其他商户有很多。 对，我们是分阶段的，就目前双十二这块搞的最大的这个 最划算的就是物美了。 明白，明白，明白。 对，啊，单笔是这个满50，然后最高是可以减25，每个人有一次机会的， 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哦，每个人一次机会。我刚想说50-50的买啊，一次机 会。哎，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就是表面听成一次机会，因为物美现在有一个问题，它本身就有建行龙支付的活动 哦， 它有每一个龙支付客户有3笔活动，有3次机会，就是首笔是50减20，最高50减20，然后第二笔起呢是随机减5块到20，本身就有活动。我们这个活动等于是不。跟那个活动等于不冲突的，等于叠加一个活动 哦，就类似于折上折的， 没错，对对。 哎，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所以有可能您买50块钱的东西，直接扣您40，就是您只需要10块钱就能买50块钱的东西，是吧？就是按最高额度嘛。 50的话可以减，首先减一个25。 对啊， 比如说您再买50，再刷一下，哎，可以享受到另外一个活动。 而且你不可能逛超市的时候就买50块钱东西吧？ 没，我冲这活动买2个50。 哎，非常聪明， 对不对？ 咱 就分着买嘛，对吧？先搁一块放那儿啊。来，这样我们先连接一下我们在目前在联想桥物美的孙涛，让他呢也采访一下这个物美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活动在咱们物美落地的怎么样，好不好？ 好好好， 涛涛。 哎，明明你好，我在联想桥的这个物美已经转了半天了。 是不是特别幸福逛超市啊？ 啊，对，想到能用那个建行支付就更加幸福了。 哎呀，特别棒！记住啊，是50/50的买哦。 啊，对对，我刚才已经都打听清楚了。 啊，好，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第一次就可以减20，然后8号以后还有活动，好像能减25。我准备8号以后再来，能多减5块钱呢。 你看我们节目组啊，就有一个共有的属性，就是鸡贼，你知道吗？ 不是实惠，是找实惠。 啊、对对，实惠实惠实惠啊！来，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刚刚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在物美办的怎么样啊？ 这样吧，我把那个电话给咱们这儿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会接触很多用那个建行支付的朋友，他们可能对这个活动更了解，包括大家对这个活动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们可能能给大家更直观的感受。 好的，好的。 现在把电话交给他啊。 哎，喂。 哎，您好。 哎，你好。哎， 您怎么称呼啊？ 啊，我是小王，我是收银小王。 哦，隔壁小王，小王啊。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咱们建行龙支付跟物美合作，广大的客户是不是特别积极的在参与？参与活动的情况什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好，那个龙支付这个满减活动应该有2-3年了，我们说一下呢。啊，就是经常有50减20啊，50减25的活动，隔段时间就有。然后经常有客户来问，就是你们这那个龙支付怎么用？怎么的？我们就告诉他怎么用，因为就专门的培训过呀。 哦、 用着 特别方便。 对，他那个应该是和那个就是打开那个 APP 啊，里边有个那个龙支付那个二维码一扫就过去了，而且挺快的。对，挺快的，客户一般基本上不耽误时间就付款完成了。 好的。那现在你有没有统计，比如说去咱们那儿的只要拿着建行卡的会不会都会用这个龙支付？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有建行卡但是未必知道咱们建行还有这个龙支付，你们是不是也要跟这个广大客户给介绍一下啊？ 我们一般就是把那个宣传的牌子呀，包括我们宣传的那个资料啊，就会摆放那个很多地方都摆放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客户会主动问这个龙支付，因为他看到有优惠活动嘛，他就问。我们也可能也会现场帮他去绑卡，去参与这个活动。 明白了。 也不少呢，因为有些客户确实，就顾客呀，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活动一开始，现在在现场来问的话，也给他也帮他去绑定啊，去付钱啊。 好的好的，我大概清楚了啊，感谢你们继续普及像这样的活动，而且是惠民的活动啊，没事都跟不清楚的一些朋友们及时的向他们告知一下啊，也算是省钱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 对，好 好的，那感谢你啊，再见。 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呢在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再让涛涛也给他一个任务，就采访一下可能正在使用龙支付的朋友，谈一谈他的使用感受是什么，好吗？ 就刚才二位的那个介绍啊，还有一点问题再多问问啊，因为刚才呢不是已经介绍了咱们的龙支付的产品的功能有很多啊，哎，其中我就对其中的一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老在建行，因为我有建行的卡，我老在建行买天然气，然后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机器特别多，然后那儿就直接有什么拿手机或者什么直接取现的那个机器，哎，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咱们有这么一个 AA 收款这个功能我能明白，但是这个好友付款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我那意思是不是就是哎呀我买了东西了，我没带钱，那我跟，比如跟小胖说，不好意思啊，你帮我付个钱呗，是类似这样的方法吗？ 好友付款呢，主要是指这个龙支付支持这个本人与他人之间的这种收付款，包括这个二维码收付款、手机通讯录付款，就是当然不支持信用卡了啊。它主要还是这个具体之间的这种收付款。 哦，明白明白，就是比如说我跟小胖说，哎。给我转100块钱，他就直接通过这种好友付款的方式，他就可以转给我100块钱，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哦，明白了，并不是说让你快给我打，我没带钱，我交不了钱， 我就放心多了。要不老收账单，这不合适。 好好好，哎，那这个我明白了。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因为咱们在现场付款的时候，就比如说啊，这次咱们跟物美有活动。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儿吃饭，或者说我要去哪儿看电影，那我不知道这儿是不是跟咱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日坛路的双方向，建华南路的双方向，建国门外大街国贸桥路段的双方向，日坛东路的北向南方向，东大桥路的北向南方向，光华路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出京四惠桥路段，还有松榆南路的西向东，广渠路西向东，大郊亭路段，以上路段都是行驶不畅的。北部地区联络线方面呢，也不太好走，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车行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不要着急啊，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我们聊的是建行的龙支付啊，不知道各位手机上有没有建行的 APP 啊，您可以打开，说不定您还没使过呢。当然了，如果好多使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方便吗？啊，有什么意见要提啊？因为他们人来了啊，可以及时的改正一下啊。比如说也有好多朋友在发来问题，小鱼儿说了，说刚听没听清啊，问一下嘉宾，这个龙支付是必须绑定建行信用卡，还是储蓄卡，还是都可以？ 刚才我提到，就是龙支付可以绑建行卡，也可以绑他行卡，他行的、 其他行也是可以的， 可以， 好的，那个新权问了，说，哎，龙支付在物美的自助收银怎么用啊？ 我们这次呢是通过它的这个叫多点 APP 啊，实际上是开通了这种像自由购、自助购，还有这种包括配送到家的这种服务，都可以使用龙支付。也就是刚才这位听众应该说到的就是这种自助购的方式。 哦。 然后他通过这种扫码支付完了之后，可以选择用龙支付。 明白 啊，就是结算的时候用龙支付就可以 了。比如说也是在1212的时候也参加这个活动，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是可以的。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刚才咱们说的配送到家，我们认为这个服务很好。您不去物美店，也可以通过多点 APP 下单，然后满足这个金额之后，也可以享受这个减25%，然后直接让这个物美的员工啊，把这个东西就给您送到家里去了。 主要是。满50就减25，我现在脑子里正在换算，如果我买500的话，是减250吗？ 这点我得跟你解释一下，我们的那个活动话术是满50最高立减25%。 哦， 不是 高、 不是叠加的，不是说满100减50， 不是一定减这么多。 对，最高立减25%。 我明白，我明白。好好，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他花了100块钱，直接是减了10块嘛？ 对 对， 是这个意思。好，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您也使过建行这种龙支付，有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发信息上来。不过呢，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建行北京市分行的朋友再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好了， 咱们是以物美当一个例子，那大家想知道咱还跟其他的什么啊，我常去的地方能够有这种捆绑吗？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嗯，可以可以。我们这个龙之赋它是定期跟好多的这种商家开展这个活动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按照咱们衣食住行这方面来说吧， 嗯嗯， 啊，就是之前我们这个旅游出行的这种场景，跟咱们的这个曹操专车啊，包括首汽约车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如家快捷酒店、途牛、12306啊，就都搞过咱们的这种优惠活动。 嗯， 然后休闲娱乐这块呢，就基本上像咱们的星巴克咖啡啊、太平洋咖啡啊、中影电影的这个 APP。还有芒果 TV 啊，我们都搞过这种优惠活动。然后生活场景这块，像这个网易考拉啊、网易严选、孩子王、顺丰快递啊，包括友宝自助这个购货机啊、物美超市，还有咱们的永辉超市、日日生鲜啊，我们都搞过这个活动。而且我们目前来说呢，像这个12306，如果您用龙之赋买这个火车票的话，实际上这个活动还是有的。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上个星期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不是已经说了元旦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了，所以要是正好跟咱们龙之赋的这种方式能够捆绑的话，那也是非常方便的， 嗯， 还是不错。但是就是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些，仅仅是举一个例子，是吧？ 对 对, 对。 哎，其实还会有更多的商家。如果要是想知道，哎，那还有哪些商家？就类似于像小胖在上节最后说的似的，打开这个 APP， 然后专门有一个位置，然后就是这些场景它都会有。哎，那比如说小胖拿着这手机。比如说我瞎说的，比如说哎，好，到建国门地区了，那他能知道好啦，你想知道什么，你附近的啊跟我们有合作的，这会有这样的吗？ 刚才那个就是在优惠频道里边我也提到，就是说你进去以后他会根据你的定位告诉你在附近有什么活动，全国地区有什么活动，或者整个北京地区有什么活动，他会提示你，根据定位提示。 也就同样说，比如小胖说拿着这个手机，他如果去了比如说杭州也好啊，什么大理、丽江也好，就反正他都会根据你所在的位置。 没错。 哦，这个不错不错。 对对，这个支付呢非常方便，刚刚您说了也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能得到不少的实惠。但是现在啊，大多数人比如说我用的还是微信啊，或者支付宝等等等等，龙支付跟这些微信啊、支付宝相比较起来，它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有什么优势吗？ 嗯，我这个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 得嘞。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就是作为我来说，就是也可以说建行来说，就是非常尊重这个微信、支付宝两个品牌。说实话，人家是就是首先推出这个二维码支付，而且就是这些年来发展的非常快。而且老百姓这个认知度也非常强。说实话，那个建行虽是大行，就是原来肯定就是刷卡比较多一点。我们等于进入二维码支付，等于是刚刚两周年，就是比较过渡比较慢， 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 嗯， 我们会向这个就是这个传统这个主流的这种支付方式，肯定是好好学习。我们想做的呢，就是说主流的产品现在就是说有什么这种功能，我们尽量。在龙支付上也能实现什么功能， 嗯， 而且就是说尽量以我们建行的优势呢，然后把它发挥到更好。如果它没有的，就是我们也会积极创新，然后呢就是把它也是这个发扬光大，能让老百姓，最后的结果呢肯定是服务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您比如说呢，就是我们的特色里头，刚才介绍这个龙支付这些功能里头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随心取的功能，就是说在绑定建行借记卡这个龙支付这个用户，可以在这个 ATM 机上实现这个二维码取款、云闪付取款、刷脸取款、声纹取款等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就是作为我来说啊，就是初期以后现在很少花现金了，基本上都是二维码支付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说你不敢保证别的地方你不用现金， 是的， 有些地方是必须用现金，或者说急着要用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因为建行是大行嘛，网点是遍布北京城市或者说全国，是各个地区，你很容易找到建行的柜员机，包括它在各大商场里边也好。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找到建行的柜员机，使用龙支付，你不用带卡，直接通过二维码取款，或者刚才提到的各种配的取款，或者说是刷脸声纹，我们都可以支持。 这种取款呢，就是说好处在哪儿？真正实现了以后，就是说出行不带交通卡，不带银行卡，不带现金，我一部手机，一部安全的手机，在即使丢了，我也可以做挂失，做进行处理。一部手机我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取款的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再一个呢，龙支付现在就是说这个发展，这个直到现在至少就是它的这个个人客户之间的这个资金划转啊，提现转账，现在是不收手续费的，没有费用的。 刚才我就想说这个很重要哟。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个建行的这个支付环境，龙支付是非常安全的，因为这个建行始终以客户这个提供这种便捷的这个安全的支付方式为前提，因为建行拥有强大的这个大数据这个反欺诈系统，能帮助客户控制这个交易风险，全方位的为客户这个保护隐私跟安全。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优势，因为我们毕竟年轻嘛，因为我们现在的阶段说话肯定先是让客户先认知龙支付，先知道龙支付，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初期会搞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的活动，这个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直接的实惠。作为我个人想法呢，就是市场上需要这种这个公平这种健康的竞争，这种竞争带来的结果呢，肯定是就是说我会不断的提高我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然后服务大众，给大众这个体验。 对啊，其实啊只是比以前更加方便，原来是一钱包，你打开钱包里边发现哇各个行的卡都有，到一地儿消费呢，他会说哎刷哪个行卡有优惠，刷哪个行的。现在也是，我相信所有人，大多数人的手机里边都不是一种支付。你想我这种，我已经属于挺科技小白的，我手里还有龙支付呢，什么龙支付、云闪付、支付宝反而我没有啊，微信等，我年轻人那就更多了，他估计所有的他都有。哪个服务平台或者支付平台，它给予消费者更多的一些关爱，这种关爱可能是实惠，可能是网点多等，他只要觉得方便，他就会用你。 对， 所以咱们2年8000万已经不少了， 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相信，无论是用户也好，还是商家也好，可能还是对建行这个名字是相对比较信得过的。而且再其次，现在大家的那个消费观念，真的是慢慢的已经在改变了。包括我不是说前一段时间我外国的朋友到北京来，然后拿手机支付什么，他们都觉得我天哪，好神奇啊，太方便了。而且再其次，你比如说现在你在商场里说啊，我买个钱包，现在很多柜台都不卖钱包了，你说我卖钱包， 我买个手机壳 啊，类似啊，你说这就是改变吧。 对， 然后再其次说，以前还说买个卡包，现在卡包都少了，可能包括人说，那我来个那个名片包，名片包也少了。现在一般都是把我自己的 logo 全都做成一个头像，加个微信呗，一般都是这样的嘛，所以都在改变。 是的，是的。 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接近我们前方的同事孙涛的电话。 对，而且孙涛呢是采访了一位消费者，正在用，不知道是不是正在用，还是准备用龙支付，还是已经用龙支付支付过了的，在物美的一个消费者。来来来，咱们接近他，涛涛。 哎，明明。 哎，涛涛，那个找着哪位消费者，是男性女性啊？ 那女性。然后那个刚才我听见你说的了，就是我看见的时候呢，他是正在用，在接电话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支付完了，因为不能让人家一边支付一边用 那 个，那 不合适，那不合适。 对对对 对， 现在他已经那个结完账了，然后我把电话给他，然后你问问他用的情况呗。 好的好的， 顺畅的啊。 好的好的。喂， 喂，您好。 哎，您好您好，您怎么称呼啊？ 哦，我姓李。 姓小李，小李你好，这个都买什么了今儿？ 哎，就买一些平常的日用品呗。 好，平常人那我就不细问了。有一女同志啊，这个花了多少钱呢？ 大概有60多块钱吧。 哦，60多块钱。哎，那个满减了吗？ 啊、 说是满50，能减多少呢？最多20呢，是吧？ 啊，对对对，减了20。 啊，你减了20啊？ 啊， 我的天，你忒幸运了！60多块钱东西，等于你40多就买了。 啊，对对对。 得了得了，平时用龙支都是用龙支付吗？ 平时有的，平时好像是那个什么，我可能会通过咱们那个有一些的那个什么提示啊，有活动可能会用。 哦，明白了，一看那个龙之父有活动了，你就开始用这个了哈。哎，用的还顺畅吗？ 还行，挺好用的，而且呢嘛，挺快的，挺方便的。 你这个别说假话啊，说真的没事儿。你如果觉得说哪儿那点还不是特别靠谱，他们正好人在这儿呢，可以回去赶紧改正一下。真的、 啊、 真的好吗？ 对呀、啊，挺好用的呀。 啊，挺好用 的。结账 的 时候没浪费太多时间。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涛涛应该也知道，我也在这儿跟您说一下，他们12月12号还有活动，就是您一定，比如说像今天你买这金额特合适，那一天比如说您想买一大的 啊，比如说要买100多的， 啊、 您分开买 啊，先买一50多的，再买一50多的，第一笔他能50多50，最多给你减25。以你这运气说不定能减25，然后第二个50还能继续参加物美现在这活动，还可以再最多减20。 哦。 啊，是不是说的有点迷糊、没事儿，一会儿涛涛再给你解释啊。 哎，行。 好，购物愉快， 谢谢， 购物愉快啊。 哎，行，谢谢。 哎，再见再见，谢谢您，谢谢您啊。 别客气啊。 好，拜拜。多啊，谢谢小李啊，看来消费者觉得还行。而且你看，就像我说的，大家在选择支付平台的时候，肯定是先看有没有优惠啊。 对， 尤其现在年轻人其实特会过， 嗯， 他们这个薅羊毛薅的技术特别高， 嗯， 哎，所以当然咱们正好也在这个时间推出了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就赶紧薅上呗，对吧？不薅白不薅。 哎，那也就是说，在双十二的这个时候是仅仅跟物美有这个活动，还是说您关注我们，很有可能在双十二这天，其他有一些也会有优惠哦。 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各家分行等于是就是自己搞自己的活动，那个北京分行这边主要是跟物美搞，然后其他分行那边有什么活动，咱们具体看那个优惠频道里 面。明白。 啊，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就选物美一家？因为就是可能各大银行，就是我们分行这边就是涉及到年底了， 嗯， 他可能就是结账，他就是跨年，就是可能不能结，有一个关门时间，所以就是活动主要都是在明年一季度旺季营销的时候， 嗯， 会又有一波新的活动。敬请各位观众再关注一下。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都是集中在12月中旬左右就会结束， 嗯 啊，也是希望咱们各位听友啊，如果咱们没有龙之父的，赶紧开通 准备，然后到明年的时候， 对， 很有可能，因为咱们为了宣传或者是营销的力度，明年肯定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 对。 哦，值得拥有、 而且现在您开通的话，到月中之前还可以享受一波。 哦，月中还有。 对，有很多活动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到月中的、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双十二这个活动，对吧？都是在相当于是在月中这个时间段的。 好，那最后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能够看到这些活动？因为刚刚我是通过建行的那个 APP， 我是，但是您得过渡一下，您得先找到龙之父，点进龙之父之后，然后再点进什么东西才能看到它的一些优惠，是不是直接下载龙之父的这个 APP 也会更方便一些？ 现在龙之父有一个 APP， 对， 可以下载，但是它是一个简版的 APP， 哦， 主要下载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个 APP 可能收款码、付款码直接操作。但是在这个就是中国建设银行这个手机银行上，它里边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这个龙之父 APP 放在桌面上，通过那个形式放在桌面上，可能它那个体验的效果会就更全一些，啊，体验的会更多，因为它那个龙之父的那 APP 是简版的，可能功能不会就是太多。 明白了， 好，包括像小雨看到你发来的信息了啊，那没关系。然后我们因为马上还有40秒钟，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不过没关系，我会把你发的每一个字原封不断的啊，都会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说。 对啊，这个，而且呢，大家也不用客气，因为正好来的朋友虽然介绍了一下他们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啊什么等等，只是告知一下大家，哎，有这优惠您千万别错过了。如果大家如果哪儿用的不太顺手了， 对， 哪儿可以再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让他更好的一些建议您都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作为咱们商家来讲啊，不过尤其这么大的建行来讲是非常愿意听到大家有这样的反馈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哎呀特别好啊，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好，明天再见喽。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